欢迎收听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晋江文学城墨尘欢原著，光和积木配音演员赵成晨、露西演播，喜马拉雅荣誉出品。第38集，唐默从口袋里拿出自己的火鸡蛋，说： 已经可以关闭存档了，傅先生，抱歉打扰你这么长时间。 傅文铎早就将书合上，专心听火鸡蛋那边的动静，他低声一笑， 似乎没用到存档功能。 唐默无奈地说： 是浪费了一次存档功能，我本来以为这个马里奥会很丧心病狂，5%的犯人格是一个很微妙的数字，7.5 格，不确定到底是7格还是8格，和国王格一样，我认为马里奥应该在120格前也放了一个犯人格，最有可能的就是在100格到120格内。他自己说了，100格是国王格，那之后6格内直接来个犯人格，看到获得国王格的人踩进犯人格是很有趣的事。 傅文铎说， 他很恶劣。 唐默说， 如果他再丧心病狂一点，可以将第8个犯人格或者第7个犯人格设置在第1个，这样一来前往第2个的方式也只剩下一种，和知道第1个的概率一样。我更倾向于通关格是第1个，但如果第1个真是犯人格，那至少还可以独挡重来选择第2个。真可惜他还是太温柔了一点。 你似乎很希望那个游戏 BOSS 更残暴一点。 他已经够残暴了。 唐默面无表情地吐槽，忽然他意识到， 抱歉和你说了这么多，忘了你不懂这个游戏。 傅文铎摇头说， 没什么，听得出来是个很有意思的游戏。 唐默看着手里的火鸡蛋，脸上没什么表情，心里却涌起一股奇怪的感觉，大概类似于那种遇到同类惺惺相惜的感觉。或许正是因为这种感觉，他才会说了那么多额外的话。毕竟他这些话说给其他人听，马里奥只会看看他，根本不会听。啤酒肚男人不像个有脑子的人，老头听了以后只会询问，如果第一格是犯人格，那你不就死了？唐默不会告诉他自己有存档器。唐默低头看着火鸡蛋，目光深沉。游戏已经安全结束，唐默关闭了存档器。马里奥撅着屁股趴在舞台上唧唧地哭着，他的眼泪好像下雨一般堆积在白色的世界里，没过一会儿就淹没了三个人的鞋底。唐默都踩到了通关格，三个人也没从白色世界里回去。老头走过来说， 是不是你真的要收下这个金山才能算是通关？ 唐默看着眼前巨大的金山， 我觉得我可能没办法把这些金子带走。 这是什么？ 老头问道。唐默转眼看去，只见在金山的中间有一颗小小的红色宝石镶嵌在金币的深处，闪烁耀眼的光芒。唐默伸手将红宝石从金山里取了出来，刹那间所有的金子全部消失，舞台上马里奥的哭声更大了。 我的宝贝啊，我的宝贝。 原来这才是真正的通关奖励，马里奥的宝物。拿走这颗红宝石，唐默三人的身体渐渐变淡，即将消失在白色世界里。马里奥看到这一幕，气得也不哭了，爬起来怒吼道， 你这个魔鬼，你这个叫唐默的魔鬼，我记住你了，我一定会，哎呦，啊呼呼呼。 马里奥的脸庞缠绕着一层淡淡的黑气，他刚往前走了一步，突然踩到自己的眼泪水塘，整个人向后倒去，轰隆一声，脑袋朝地砸在了舞台的边缘。 偏偏凑巧的是，他刚才从金山上抠出来的那块金币，不知道什么时候落在了舞台上，还被夹在了一个小小的夹缝里。因为马里奥胡乱蹦跳，所以舞台被他跳塌了，裂出很多缝。因为他抠门的想再抢回一颗金币，所以现在这颗金币卡在了缝隙里。因为马里奥气得想骂汤默，他踩着自己的眼泪滑倒，一下子脑袋磕在了金币上，顿时头破血流。唐默老头和啤酒肚男人都愣了，刚才马里奥各种乱蹦都没事，突然愚蠢地摔了一跤，看得三人目瞪口呆。唐默忽然不想要这颗红宝石了，他想要那些金币，连马里奥的头都能磕破，这哪里是金币啊，这是大杀器吧。如果唐默真的把那座金山搬回去，以后根本不用打架了，有人想搞事他就搬出金山，一颗颗金币的往对方身上砸，说不定一砸一个洞。然而消失的金币不可能回来。唐默低头看着手里的红宝石，希望你不要让人失望。再一眨眼，三人回到了花坛边。他们进入副本的时候还是傍晚，夕阳西下，现在出来已经月上中天。漆黑的夜色中，晚风呼啸而过，将行道树吹得沙沙作响。在三人出现后，一具具尸体凭空被人从空气里扔了出来，好像有人手捏着这些人的尸体，粗暴地将他们从花坛上空抛出去。这人力气极大，看似是随手一扔就扔到了马路对面。最先扔出来的是中年妇女的尸体，然后是秃头男人和年轻男女，只有存在感最低的中年男人尸体没有被扔出来。唐默记得在马里奥的世界里，那男人被无数飞鱼啃得骨头渣都不剩，估计是这样才没有尸体。虽然大家都进入了同一个游戏，但八个人并不认识。唐默三人去马路对面确认了被扔出来的四具尸体确实是和自己一起进入副本的玩家，他们将这尸体身上的外套脱下盖在了他们的脸上，如此便算是尽了相识一场的缘分。啤酒肚男人感慨道， 幸好我撑到最后没被那个恶心的马里奥搞死。 老头说， 多亏了这个小伙子，抱歉之前也是被逼无奈才拉你进来，连累你。你这是要做什么？ 老头错愕地看着唐默，只见唐默右手拿着大火柴，目光淡定地看着眼前的老头和啤酒肚男人。大火柴的威力两人都在副本里体验过了，老头谨慎地往后退了一步。啤酒肚男人也说， 你到底想做什么？你难道是想杀了我们？ 唐默神色淡漠地说， 我刚才在副本里说过，出来后我要把你打死。 啤酒肚男人脸色大变， 你那不是在开玩笑吗？ 我从不开玩笑。 唐默扭了扭手腕， 老人我暂时不打了，我这一火柴下去他可能会死，至于你，抱歉，你的异能让我刻骨铭心。 话音落下，大火柴在空中挥舞，发出猎猎声响，毫不犹豫地砸向啤酒肚男人。唐默从来没打算开玩笑，马里奥的大富翁游戏有多危险，加上这次死的五个人，一共死在里面6461个人，每个人都是血淋淋的例子。他被人这么强行拉进游戏，虽然最后没出事安全出来了，但直到现在他的肋骨都还有两根没愈合，肺部好像也被黑色马里奥打得出血了。唐默果断快速的动作让啤酒肚男人毫无反击之力，唐默的反应速度、力量、速度都比啤酒肚男人强上很多。巨大的火柴砸在男人的右腿上，男人的右腿以肉眼可见的程度向内弯曲，直接被砸断了。男人痛苦地嘶嚎道， 你别以为你赢了一场游戏就了不起，没有你我们也能赢，老子现在就砍死你。 说话间男人张大嘴巴 胸膛鼓起，双目瞪得宛若铜铃。下一刻，他猛地向前吐气，强烈的飓风将路边的树木吹得往后翻倒。唐默一把抓住路边的一棵老树，稳住身形。老头就没这么好运了，被吹得砸在了花坛边缘。男人口中的飓风吹了三分钟，终于停住。然而唐默只是脸色苍白了点，并没有受伤，反而是老头被砸得有点疼。啤酒肚男人惊恐地看着唐默，他连异能都使出来了，唐默再想杀他，他肯定逃不过。 对不起， 你饶了我吧，现在大家不都没事吗？ 你饶了我吧。 唐默走到他面前，神色平静地看着他。 你是第三个，不是大家都没事，被你拉进来的，死了三个。 啤酒肚男人的声音倏地停止，他仿佛想起了什么。唐默收回大火柴，他俯下身，直截了当地扒了啤酒肚男人的外套。男人惊恐地看着他，不明白他想做什么。唐默冷冷地看着他， 这是我的，我拿走了。 男人直点头。唐默拿着这件破烂的外套，决绝地转身离开。他打算找个偏僻的地方打开异能书，看看男人的异能到底是什么。教训对方，一方面是为了让这个人长个记性，同时也是为了得到对方的异能。唐默的攻击性异能太少，虽然男人的异能似乎没什么大用，但也具有一定的攻击性，只要使用得当，能造成出其不意的效果。就在唐默拿着外套准备离开的时候，一道脚步声从远处响起。唐默立刻转头看向道路的尽头，只见一个高瘦的男人错愕地看着他们。很快他又看到了三人旁边躺着的四具尸体。那对年轻的男女朋友死得太明显了，两人的刀还捅在对方的胸口，一看就是互相杀了对方。唐默保持警惕，小心翼翼地打量这个奇怪的陌生人。男人走近，看着四具尸体许久，接着转过头，神色古怪地看着他们，似乎在确定他们到底是人是鬼，然后说， 是这样的，我想确认一下，你们是从二号副本里活着走出来的人类。 年轻男人的表情十分诚恳，他没有靠近，站在两米远的地方，和唐默三人保持了一个安全距离，似乎是怕唐默他们误会。他赶紧解释说， 我的意思是，这四具尸体看上去是因为自相残杀而死的，他们的尸体符合二号副本的特征，这附近有二号副本的入口，你们又正好出现在这儿，所以我想问问你们，是不是刚从那个副本里出来的玩家。 年轻男人有点担心，这三人到底是人类还是黑塔生物。啤酒肚男人被唐默打得没了脾气，瘫在地上没有吭声。老头点头说， 是，我们确实刚从一个副本里走出来，但不知道你说的二号副本是什么意思。 年轻男人试探地问， 所以这四个人是死在那个副本里了，然后你们出来了。 他指了指地上的四具尸体。老头说， 只有我们三个出来了。 年轻男人的眼睛慢慢睁大，很快他从口袋里掏出了一个银色口哨，用力吹响。不过一分钟，一男一女从远处赶来，他们看到地上的四具尸体时和同伴的反应一模一样，再看到尸体旁边的唐默三人，年轻女人惊讶道， 他们该不会是…… 是，他们刚从二号副本里出来，他们通关了二号副本。 三人齐齐转头看着啤酒肚男人、老头和唐默。 叮咚，有声小说地球上线，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